餐吧。 大家好，我是陶喆。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管家帮保洁促销月开始了！ 管家帮保洁促销月开始了！ 现在购买管家帮保洁卡，享受会员价最低再享八折优惠。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活动热线95081。管家帮。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将于2018年5月29号在京举办。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及相关部委与地方领导，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百度总裁张亚勤、著名投资人熊小哥、金融权威专家朱敏、新加坡侨领魏成辉等海内外代表300多人确认出席会议。合作专线1851538687。 大家好，我是杨幂。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Eason陈奕迅。 大家好，我是徐静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大家好，我是陈坤。 大家好，我是胡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慧珍。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晨。 大家好，我是叶培。 大家好，我是范明。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峥。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开车不看手机，经典的音乐陪伴着你，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安全温馨的行车环境。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真不知道从何安慰起， 真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当你收到我的回应，希望一切都已过去。想想你的幸运，有多少人都在关心你，为何你要自寻烦恼，不属于你的就随他去。年轻别只是忙着伤心，有太多惊喜在等着你，不要躲在难过里，让爱你的人着急。年轻别只是忙着叹气，让乌云一路追赶着你。其实快乐很容易，就看你怎么想而已。年轻别只是忙着伤心，有太多惊喜在等着你，不要躲在难过里，让爱你的人着急。年轻别只是忙着叹气，让乌云一路追赶着你。其实快乐很容易，就看你怎么想而已。年轻别只是忙着伤，却爱回忆，这一段恋曲却又怕再 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悲剧，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始终折磨，这时候青春热浪阳光绽放，正是时候我该懂得。我想说雪下完后我的个性变得从容，不必多说，也许会迷惑也把换得坏事，也许该放手，感受呼吸自由。朋友你们还好吗？是否仍然那么傻？偶尔寂寞打个电话，听我的冷笑话。朋友你们还好吗？像过去那么潇洒，想你好了笑水很大，可就是快乐啊。朋友你要好好啊，给我留着一杯茶，我会试着认真听话，不会改变太大。朋友你要相信啊，这是我们的天下，有新冠该有意的呀，开一朵谦卑的花。 说有个恶魔躲在焦虑灵魂背后，我好难受。 我想说雪下完后我的个性变得从容，不必多说，也许会迷惑也把换得换失，也许该放手，感受呼吸自由。朋友你们还好吗？是否仍然那么傻？偶尔给我打个电话，听我的冷笑话。朋友你们还好吗？像过去那么潇洒，想你好了笑水很大，可就是快乐啊。朋友你要好好啊，给我留着一杯茶，我会试着认真听话，不会改变太大。朋友你要相信啊，这是我们的天下，有新冠该有意的呀，开一朵谦卑。 朋友你们还好吗？是否仍然那么傻？偶尔给我打个电话，听我的冷笑话。朋友你们还好吗？像过去那么潇洒，想念好了笑声很大，可就是快乐啊。好好啊，为我留着一杯茶，我会试着认真听话，不会改变太大。朋友你要相信啊，这是我们的天下，有新冠该有意的呀，开一朵谦卑的花。

心上，让我们一起唱，唱到天亮。拥有朋友的路不再迷茫，朋友难当，朋友难当，有难同当。 这才哭，难道你能一夜之间暴富？ 是谁告诉你有王子这动物，还不如你自己亲身拜访比较靠谱。 失恋失去所有美丽的错误，快开香槟为你能够死里逃生庆祝。 没错，就是不合身的衣服，赶快脱掉换身行头再去爱里跳舞。 我知道你定有一点辛苦， 幸福，爱情卷起 我能看得见这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这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世界就在我眼前。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路上给予了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第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大众爆品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具有第二次思维能力的，像人一样可以多轮对话的机器人，突出的是思维能力跟人一样，就是我们说的二级逻辑。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有什么特别呢？ 它能区分对话当中的他和他。 请问怎么了解？ 现在可以上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听他怎么说。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 都红光光光光。你不敢停留太久，是贪心还是害羞？黑白分明的眼球转转转转，早就看到你，永远就在回里。这时候不用声音也能听得到回应，都在睫毛里面，暧昧已经出现，就请你不要再晃晃晃。 飞翔，麦克风回 声歌唱，就给我一双翅膀，拥有冲破云霄的力量、哦、期待着最后的怒放。 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超低优惠奉献给九六九听众。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亲子游戏、家庭互动、智能升级、孩子的礼物，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招商电话010-6021-9900，九六九超低优惠，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人

天堂。目光燃烧了太阳，推着我浪迹天涯，爱是一道不灭温暖的光。目光灿烂了晚霞，直到一道被照亮，我要微笑迎接美丽的光。目光燃烧了太阳，推着我浪迹天涯，爱是一道不灭温暖的光。目光灿烂了晚霞，直到夜都被照亮，我要微笑迎接美丽的光。我找到了你们肯定的目